请愿礼。 假山石里头也开花。 假山石也开花，那十二月开什么花啊？ 十二月，嗯，十二月，哎，十二月的天不特别冷吗？嗯，哎呦，那个冷哦，把花酒都冻死了，您知道吗？哎呦，您别说话就。 就不开花。

孝深得罪。 看看刘登高，你看看那 情，官官相亲好爽，聪明伶俐自然有文章，他轻易不买官二把没当，说几句俏皮话钻人心房。就是义兄我呀，失言了。 回事儿，我的丫头哎。

起哄。 我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 阮妈妈， 我们张家父母主婚， 有没有人证？ 会，你看你家窗破破破不光明，你老头子不愿意，赶快把闺女告回营，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，打官司你也不能赢。 反正是拜了花堂，入了洞房，十拿九稳。我们是亲上加亲，更进一层。 你这怎么话说的？你说这个村我是出人也不好惹，二大娘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。我看你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 老张家倒了霉，碰上你这个臭人。 最后一位上场的是古文月，他在剧中扮演张无可。 陈默， 陈呐， 陈默， 陈呐， 是的， 是的。 绝了的。 是差一点都没有。刚刚五好，他虽然有了三枚六张，正是我他抢了先，先来到，到得早，早不巧，巧不恰，恰恰在花果篮摘了花糖。他看见小姐走在后，不便赶来放秋黄，黄秋风，放秋黄，红黄相待惊人了。他好比老太太赶庙会，追不上，赶不上，生了气，撅着嘴。 Thank you.

老陈图拜了老酒烫一壶，心里高兴我做足数。